可以超过了友情，还不到爱情，远方就要下雨的风景。 几次

Metropolitan。 你知道我正在看着你 girl， 你知道爱就发生在这一刻，你知道我将会让你 be my girl， 必须爱我的坏。 天，他不懂夜。 拖累，你有时会说我们不配，只要你以为真的真的我什么都无所谓，谁说不能黑白